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唐湾八讲》呢集依然有我啊，杰拉德啊， 我郑通嚟， 仲有啊，好神秘嘅， 诶，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哇！喺喂，讲翻早嗰排香港咩山竹牛肉喎，好犀利喎，搞到 山竹牛肉好食喎， 系嘛？唔系我中意食干蒸牛肉多啲喎，不过好似色微咗，好少走流有得食噶。 食榴莲好过啦，食咩山竹嘅？ 榴莲 不过山竹又贵又好食啲嘅， 系 系 咯。天鸽好啲喎， 天鸽即系烧乳鸽。 白鸽啊！如果今集我哋讲美食啊， 系系喎， 讲食定讲乜嘢啊？话即系讲下打风， 打风好悲惨噶，其实 好似嗰日香港好混乱喎，大混乱。 十号风球 啊！哇，好好，听讲几恐怖下，好似 咁其实咧， 劲过恐怖片。 两年前咧，其实台中咧吓，其实唔知台中咧，中部地区唔知台北会唔会啊？唔记得啦，因为太耐啦。因为早嗰排 Facebook 嘅回忆先见翻呢件事。原来早嗰排咧，即系两年前，二零一六年嘅九月啦。台中有一日吹得好劲嘅打风，咁当然打风嗰日一定系全日唔使翻工翻学噶啦。 之前已经讲嘅，之前 一晚，听日会停班停课 噶。 系啊，咁去到听日啦，即系正日啦，打完风，即系市面都系好多嘢冧咗啊，就好似山竹过后嘅香港咁嘅。咁连市政府亦都宣布埋呢一日都放埋全日。 佢有一樣嘢就係話，佢真係當機立斷， 即 係 連續嗰兩日。 佢當機立斷，聽日放假咁樣嘅，佢唔會話等下先，諗下先，我徵詢下咩科學意見先。哦，係啊， 咁即係好定唔好啊？ 喂，大佬，當機立斷，我覺得就算衰咗都係有個決定啊嘛，你唔好話到時都唔知翻定唔翻。 老香港政府落決定啦，你同老細傾啫嘛。 哦，咁依佢当机立断啦。咁你翻工，你见工嗰阵时，佢一定唔会同你讲噶啦。 唔系林郑佢话咩啊嘛？佢话冇法律条例跟循啊嘛，好似所以唔知放好唔放好噶嘛。 好似话亦都冇话冇权噶，冇宣布政府话叫全港放假啊嘛， 都搞笑嘅一个香港系咁嘅。 点解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啊，台中市政府都係有權可以宣布嘅，咁點解咁得意啊？ 咁啊，當然制度唔同啦，基本上，因為台灣好似係授權俾地方政府決定嘅， 好似係 啊，即係氣候，即係颱風假或者咩假嗰啲係，即係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決定。 嗯， 所以最近好多都放完，跟住第二日都係咩噶嘛？日陽光普照啊，冇乜風都可以放假噶嘛，好多呢樣嘢噶嘛，尤其是。今年選舉年就仲多呢啲， 係咪都放咗假？ 梗係放咗啲啦，唔好有民怨啊嘛！正 緊呢個台市啊，新北市放，台北市唔放喎、啊，嗰次 係啊， 七月嗰次八月 俾人肥啊，唔放都俾人肥啊！而家， 但係佢哋都搞笑喎、啊，話新無論你喺新北住、新北市住、台北市翻工，又或者台北市住、新北翻工咧，都唔使翻工喎，叫假都係好混亂， 都混 亂，都又俾人鬧。 咁嗰啲系選票嘅考量 咯，系咪都要俾人鬧下噶啦？俾人鬧多鬧少嘅啫，不嬲都系咁噶啦。 無論點做俾人鬧啦， 系咪先？ 咪所以台灣有啲好嘅，可能話唔定，即系每年有啲咁嘅選舉咧，會造就好多啲福利俾啲人民都唔一定嘅。咁、香港冇啊嘛，唔使啊嘛，佢哋系咪先？咁啊，制度唔同，可能狀況都唔 其實係睇下你夠唔夠承擔嘅啫。你我話我。基于乜嘢原因，我决定去做一个 decision 啊嘛。如果乜嘢都要揾本咩英汉大法律大字典咁样查餐懵嘅，咁你先决定系死咗好耐啦。 我听讲嗰日咧系深圳、广州都停班停 班，系啊，深圳都算， 澳门都停埋嘅喎，好似话停班都停埋。 唔系咯，咁咪 香港冇， 咁你就有法律依据啦。基于中央人民政府嘅宪法，可以咁样。咁咪得咯，乜嘢都基于一句就得噶啦。你咁咩有法律？有阵时法律啲嘢系你讲嘅啫， 睇下点解释， 唔知点解释嘅啫。有嗱医疗法律咪有咯， 就一个两系啦，一国一制 系啦， 一 国 系 啊， 喺前国啦，唔系咯？啲咩香港乜乜党嗰啲咁冇咩，即时乜都风普拉人啊， 系啦， 咁多咩？ 咁啊， 系啲牵涉性命嘅唔重要嘅， 梗系啦。 咁啊，即系讲翻打风啲嘢先啦。其实而家前嗰排都好严重啊。全部都系讲咩嘛，浸水浸啊嘛，落大雨啊嘛， 喂，台湾都好犀利喎， 好犀利，好犀利，所以都唔输得过嗰个山竹牛肉噶，其实，但系佢冇风嘅，但系雨大啫，即系南部嗰啲咧，我都去过睇过，哇，有啲嗰啲地嗰啲咩马路啊，同埋嗰啲 有啲地下道嗰啲。 你專登去考察你啲事業嗰陣時就見到。 冇做咁遠咁就 事業線就話 事業線 咁遠咁深嘅，去到咁深入。 唔係唔係，台南高雄好多窿啊！ 聽講話高雄有5000個窿啊嘛，出咗園。 佢哋揸車驚唔驚跌咗個窿度？ 咁犀利！ 我都未入到高雄，我去台南嘅啫，其實。 哦。 咁我去嗰陣時，其實市區冇咁嚴重嘅。我覺得都係媒體可能會唔會誇大咗定點咯？ 哦，咁啲啊，台灣門啊，不嬲都係報憂嗰部起㗎啦。係 啊，因為我 兩個窿又話3000個㗎啦。 因為我好似唔知係落完雨第二日就落去嘅，跟住揾客啊咁樣同啲客問啊，因為我都驚去到會唔會啲路塞住啊，去唔到，我先打電話問啲客嘅，話喂，我第日過即係今日過嚟 有問題， 有問題啊，會唔會水浸過冇喎？都呢幾日都冇乜問題喎，雖然有落好大雨。但系仲未至於水浸咯， 咪間水去咯架車。 唔係咁，原則上佢有解釋嘅，佢話市區咧比較安全啲 ，OK 嘅。咁啊比較偏遠啲咧，就真係好嚴重咯。 不過都唔出奇，我覺得永康嘛，好似話咩落咗十分鐘就浸到去腰啊嘛，嗰次新聞話 塞曬啲嘢。 永康咪啲，因為你熟啦，台南就 係永康，我嗰陣時 永康我記得呢個名，因為永康鄉，因為我溝嗰條台南妹就永康嘅，當年。咁我唔識永康啦、啊。 你而家去到嗰度唔係妹，係一個我巴神， 係 一個 當然 喺度腰。 講緊卅年前嘅台南妹啊嘛。 哦，卅年前。 阿永康咪好落後咁噶。 咁唔係啊 ，OK。 我同佢 有錢有錢住嘅喎，嗰、那個年代係。 咩啊？ 有錢就點啊？ 而家都係 係啊 ，OK 嘅啦。 係啊。 隔離就係南部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係 啊。 所以係已經 OK 嘅啦。啊，同埋永康我知道。早排咪有個地震，咪冧咗樓，咪就喺永康。 係啊，嗰度新化嗰度，我住嗰陣時，我住喺新化嘅，做咗一年。 我新化永康隔離㗎。 係啊， 我新化就記得個警局㗎啫。 係啊，嗰啲冇啊嘛，好得意，好特別。 唔係，所以即係講開即係颱風啦，香港好嚴重啊，的確。但係其實台灣經常都遇到啲嘢。 其實今日講颱風最主要都係講下，譬如。好似香港今次大家終於好耐冇感受到咁強嘅颱風 啦， 咁其實台灣經常都遇到嘅，咁第日大家遇到啲颱風咧，要點樣面對？ 啊、 不過就唔需要香港咁誇張，好似話啲超級市場啲咩掃曬。 黐線，我未見過。 你就算颱風都係一兩日嘅啫，你唔需要買定三個禮拜嘅嘢。 啊！依樣嘢台灣又冇掃貨喎，好搞笑喎！超級市場又。你廁紙平10蚊咧，就即刻去掃貨。 即刻排隊。 但係即係超市上而家打風又唔會掃貨，當然街市就冇曬。 之後嗰啲就 當然街市就冇菜賣啦，咁樣正常啦，要係真搞笑。 嗰就係要注意一下颱風喺台灣真係好嚴重下嘅。 唔係而家台灣佢已經好人性化㗎啦，即係佢基本上要求就係你前一晚就要通知。即系第日先会翻工， 系啊， 仲要限定几点之前喎、 啊，一定要通知。 如果太慢嘅话咧， 俾人表喎， 通常都系十点前啦，十点前就会通知。 好慢噶，十点前有啲唔系嘅。 八点啊，唔系八点啊。 有啲八点又报咗，又唔知咩噶啦。 喂，咁有啲朋友问我咧，台湾咧佢啲风级系点计法嘅？即系香港咪1号、2号、3号风球啊咁嗰啲啊？ 1、2号。 讲嗰先噏咗先啊嘛， 1号、3号 系啊，1号、3号爆啊嗰啲。台湾咧，台湾就话有陆上咩陆上警报，有海上警报啊嘛，因为海上仲有渔民嘅，系 好似同香港唔同。 咩几多级嘅级？ 几多级啊？十级风啊，八级风啊，咁样分嘅。 即系啲咩评价？ 详细我真系唔知啦。 我唔明。 反正佢话放咪即系冇乜影响嘅。 系啊， 你知道三级都冇用啦，嘅十级都冇用啦，系咪先？佢唔放就唔放， 总之 放俾你睇噶啦。 睇你间屋风向，如果话咩食正风嗰啲，你咪要真系要黐翻 胶纸啊！ 胶纸啊！ 不过香港呢镬嘢咧，黐胶纸都冇用。 佢好似话嗰啲玻璃本身系薄咗噶， 胶线嘅啫，真系到最后。 唔系炒胶纸咩？ 炒胶纸 咪都夸张嘅。 唔系香港炒埋城市，乜都有得炒啊嘛，先证明啲经济蓬勃啊！几识把握机会。 又可以创造所谓的 GDP， 系啊，又多啲啊 GDP。 不过好像台湾对于即系黐胶纸嗰样嘢，即系打风咧，又唔系咁咩啫。 即系唔系间间咁样嘅。 食风位咯，同埋啲大玻璃咯，嗰啲商铺一定会黐 嘅。我觉得可能高楼大厦嘅密度冇香港咁多啦，即 系 好多都系透天啊，三五层嗰啲，佢、 啊、 觉得 一系就冧 吓， 一系冧 啊， 会吹冧， 一系就冧， 夸张。因为用 唔系知招牌嗰啲好危， 打风好。我嘅朋友咧好少贴胶纸，佢觉得好麻烦，根本就唔会话真系玻璃会烂到咁样嘅啊，可能唔似香港嗰啲咁夸张咯。四五十层咁高嘅台湾好少呢啲大楼噶嘛，住嘅地方，嗯、所以 但系好似住十九楼啊， 系啊，十下十下咁咯。咁我都冇贴玻璃，其实讲真， 诶、欸，我有喎，我十六楼向北嗰边有贴噶， 我都冇，因为基本上我嗰边唔系咁食风嘅，啊，都 OK 嘅，啊，同埋我见到其他嘅邻居都冇乜人黐玻黐嗰啲胶纸，所以都 OK 啦，我觉得。即大致上系咁咯，即系台湾台风就几有人情味嘅。 不过我见到喺台湾，即系嗰啲树，即系细棵啲啦，跌咗落嚟，咁真系有人帮手去清理嘅。喺台湾啊，台南啊，当年系、啊、 台中都有，唔系、啊、好似今次香港都有啊，话咩咩人间有情乜乜乜乜咁啊。 所以咪上新闻啦，香港咁样就要上新闻啦，系啦。 唔好咁讲，我都试过之前喺阿里山。半路中间 打风， 唔知系咪前几日落完雨定打风？ 哇，先落嚟！ 咁我坐巴士嗰阵时， 哇，仲嚟 喺个巴士上面，咁佢落车嘅，咁咪前面棵树冧咗，跟住过唔到，咁啊，巴士啲人咪一个咁落去咪帮手拱碌佢咯，拱开佢 咯。哦，因为你架巴士会行啫， 系， 如果唔系你唔坐佢噶， 都唔好咁讲。咁我哋都赶时间噶嘛，咁都系温馨嘅场面嘅。 诶，拍手掌啊！即刻咁啊，搬咗之后。 咁其实成日见到噶啦，台湾咯，即系大家，譬如你炒车，有啲都会帮手噶，即系一定要停低，有啲人落嚟啦，维住维持交通。 啊，呢样嘢系真系， 都有嘅 ，OK 嘅，即系冇咁冷漠嘅，应该都。其他地方我唔知啊，台中我经常见到嘅。 唔系香港都唔会冷漠，都会有反应嘅。咁一齐讲个表字咁嘅啫，就喺个车度， 唔系我手机拍，怀疑拍噶， 怀疑拍噶嘛，所以。 拍住滴血咁样， 系咯， 啊！即刻新闻价值添啊！呢啲 即刻卖俾苹果啊！ 哦，即系上次咩？旧年定几时暗地添？咪有人放火烧 拍咯，得个拍啫。 个个攞你拍，冇人去，冇人去帮佢拍火，冇人去救佢火嘅。嗰个只影住画面，影住 唔关我事嘅，唔关我事嘅。系，好正常嘅，其实大城市一定系咁。 不过，不台风天，譬如放假咧，最难搞就系啲细路哥唔使翻学咧，喺屋企 你要照顾佢， 好麻烦。 系 啊，即系本来可能有啲大人喺出边有嘢做啊，各样咧，变咗就照顾细路哥，即系反而仲 你台风都唔出得去啦。 唔系噶，有阵时系细路哥唔使翻噶咋，咁啊大人都要翻工噶。 诶，但系 经常都有啲嘢噶， 停课但系唔停 不停工啊嘛，不停班噶嘛。咁呢啲你真系。自己大人就要有啲心理准备咯。如果遇到咁嘅情况，要点样呢？留个细路哥喺学校继续等到六点先去接佢，定系话有冇啲邻居？即系你平时守望相助嘅话，有啲熟悉嘅邻居叫佢帮手接下，接翻嚟先。 不过呢啲机率都唔高嘅，通常停得课都系早一日会通知噶嘛，通常。 系。 除非就突然间个好严重。 系。 好似上次临时台南宣布半日唔使翻学啊。 哦，嗰、那个系好似夜，即系水浸先讲嘅，好似。 水浸定乜嘢？ 系系系。要半夜唔知五点定几多 嘅？哇，咁大镬！ 系啊，临时临急啊，跟住咪出事咯，俾人射到爆咯，啊，嗰、那个都严重嘅。 嗯， 啊， 就正康嚟话斋啦，系咪都射噶啦？ 系咪都射噶啦？只有呢、這个世界只有北韩唔会射个政府嘅啫嘛，系嘛？ 啊，可以咁讲。 系咁，你想一个，你又想喺一个咩 和谐啊嘛啲嘢？ 你想喺一个咩角度去生活嘅啫？ 我咁顺带问一句，如果讲咗台风咁样，咁你知道台风准备嚟嘅话，你有咩事前准备噶？你喺台湾， 我咪 会唔会好多网友都想知噶？可能 咪话食风位嗰啲窗咪做咗贴波诶贴胶纸啦。另外都会买定啲餸嘅，但系都系一日嘅一两日嘅嘢嘅啫，一定唔会买成个礼拜咯。 哦， 会， 因为肯定唔会出街啦嘛，一定屋企煮噶啦，买定啲面啊，即食面啊，买 水饺啊， 少少都会买。 咁啊，准备啲咩腊肉啊，各样嗰啲嘢噶。 诶，都嗰啲平时都要准备噶啦。 平时有准备 嘅，你真系有机会停电噶，台风。 但系另外一个问题，譬如我哋都系住大楼嗰啲啦， 咁但係譬如台南嗰啲呢，呢樣嘢就注意一下，就係因為冇水呀。 哦，冇電又冇水。 冇水同埋嗰啲水被污染咗呀，即係嗰啲沖咗落去，所以你可能要 stock 一支係飲用嘅水。呢樣嘢係即係我哋南部就知道。 咪台中都會㗎。 係咪，因為我意思係因為我哋住係呀，佢有啲泥咁樣沖咗入，或者唔知點樣整爆佢哋個水箱嗰啲，咁可能會嘅，南部嗰啲會嘅。 咁我暫時又唔覺得我呢邊需要， 因為你依個大樓嘛，佢有水箱， 冇咁邋遢咯，冇遇過咁就。 不過你自己住，即係尤其是住大樓嗰啲咧，我個建議嘅，你多啲了解你嗰、那個，即係萬一停電或者停水或者咩嘅情況咧，那個大樓可以頂得幾耐？因為每個大樓都唔同嘅。譬如我而家住嗰個咧，佢停三日水咧，都我個水 哇咁好嘢喎，三日好多喎， 好勁嘅。所以通常咧，成日有啲貼嗰啲喺電梯度講話，哇！呢兩日可能整咩咩街喉啊，要停水兩日啊， 盡量唔好洗衫咯，大佬。 我都唔使點掃噶啦，因為我個儲水嗰度咧可以用三日。 係， 不過我唔知道我大佬用幾日啊？我係試過兩日都 OK 嘅，我未試過停三日。 哦， 誒，你住過我嗰度噶啦。 你嗰個水箱都好大嘅， 係啊大。 但有啲就唔得嘅，有啲譬如透天嗰啲咧，得自己上面一個鐵桶嘅咧， 係啊， 可能一日就唔掂啦， 一至兩日咯。你唔好洗衫啊，大佬。 你要裝定水啊，各樣嘢咁。咁啊，停電都係嘅喎，有啲大樓係自己有發電機噶嘛。 係啊， 我哋以前住嗰都有㗎。 佢公共機咧，發電機係。 唔係，佢好似內部都有㗎。 住户都有咩？ 冇嘅咩？ 我上次打風好多年前打風咪停電咯。 哦。 佢就係 lift 可以用。同埋公共嗰啲有得有電，入屋入面係冇電嘅。 哦， 試過啦， 咁我唔記得咗啦。 停咗差唔多成個禮拜電啦。 哇，咁耐、 哦！大廈停啊，唔係出面停，大廈唔知大風整冧啲咩，都好慘。 咁我嗰棟樓咧就有自備電嘅、所以反而真係冇乜問題。 買嗰啲健身單車嗰啲 發電 發電機咯， 唔係用愛可以發電。 我要問總統啦，呢啲 要可能做先啦喎，係、咪？ 好啦， 炒咗话题 啦， 讲咩啊？ 咁啊，台风大概讲下咁上， 分享下大家经验啦。 既然讲开台风啦，咁啊讲下咯，吓，下次讲其他话题啦。 好，拜拜， 拜拜。